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刀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曲艺系为了迎接国庆佳节，全系师生排演了一场师生同台的教学成果专场，展示各曲种的教学成果。请听报道。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曲艺系自2016年10月成立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北戏曲艺系古曲教研室主任翟静婉说， 与以往不同的呢，是以前都是学生来展示，那么今天呢，我们用的是青年教师带着学生同台，用师生同台的这样的形式给大家展现了一台节目。 梅花大鼓专业教师何丹介绍说， 今天我们这台演出呢，演出的学生都是初二和初三的学生，学的时间不长，但都非常的用心。我们老师也是很早就来到学校，给孩子们排练。我们几位老师的嗓子也都哑了，这几天一直还和孩子们一直在和弦儿，给他们说活，都是希望他们今天下午能在演出中表现出最好的演出状态，为自己这阶段的学习交上一份圆满的答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北京园博园举行，本届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届时将举办戏曲花车巡游表演、戏曲科幻秀、戏曲艺术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民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戏曲盛宴。今天开始到本月7号，姜昆、李金斗、宋德全等多位相声曲艺名家将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为老百姓送上5场惠民演出。五场惠民演出精选近40段相声作品回馈观众，其中原创作品超过80%。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明晚将再度亮相国家大剧院。本场音乐会当中，这些来自奥地利的小天使们将以施特劳斯家族的代表作品为主，同时精选了风格多元的曲目集中展示。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目前《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剧中人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这部剧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晴朗少云、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已经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假期的前3天，明天白天晴朗天气还将继续维持，朋友们还可以尽情享受美好的假期，但出门玩乐的同时请别忘记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损伤，防晒还是不可少的。此外，尽管白天感觉温暖舒适，但由于昼夜温差大，早晨凉意很浓，尤其是山区气温更低，早出晚归，尤其是在山区游玩的朋友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十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晨练指数唯一，适宜户外晨练。明天气温在25度到12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明天光照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演艺群会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杨月楼，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今天将为您带来的是十一期间的特别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音乐诵读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的录音剪辑。那么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在6月18号端午佳节期间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的亲子阅读会。本次演出将感恩父母作为主题之一，由教育面对面的主持人姚迪、北京新闻资深主播滕欢、警法在线主持人郑磊等一线名嘴在《背影》《愿你慢慢长大》《快乐父子俩》等中外名篇的款款演绎中，为现场的观众呈现了直抵人心的舐犊深情。那么首先将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赵楠为您带来的《你们都是我的最爱》。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熊爸爸，一只熊妈妈和三只熊宝宝，一只老大熊宝宝，一只老二熊宝宝和一只老三熊宝宝。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妈妈把他们放在床上，永远都会对他们说同样的一句话：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棒的熊宝宝。有一天晚上，熊妈妈把他们放在床上，在她说了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棒的熊宝宝之后，熊宝宝们开始觉得奇怪了。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熊宝宝呢？ 因为你们的爸爸告诉我，熊妈妈说，你们出生的那天晚上，当你们的爸爸一看到你们，他就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可是我看过的长得最好的熊宝宝了，他们是谁也不曾看过的长得最好的熊宝宝。这真是个好答案。三个熊宝宝一个挨一个的躺了下来，觉得好满足好满足。但是有一天，老大熊宝宝开始想了，他想知道另外的两只熊宝宝是不是比他更好，毕竟他们有斑纹而他没有。也许妈妈真的很喜欢斑纹。然后老二熊宝宝也开始想了，他想也许爸爸爱他们两个比我更多一些， 毕竟他们是男生，而他不是。最后呢，老三熊宝宝也开始想了，他想，他们都比我大，我是最小的。所以呢，那天晚上，三只熊宝宝就问他们的爸爸， 到底你最喜欢我们哪一个呢？谁才是你的最爱？我们不可能都是最好的。 可能啊，熊爸爸说，我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我听你们的妈妈这样说的。当她看到你，她把老大熊宝宝抱起来搂在怀里，她说，那可是谁也不曾看过的最最完美的第一只小熊， 就算没有斑纹， 斑纹根本不算什么。熊爸爸一边回答，一边把它放在床上。而当你的妈妈看到你，她抱起了第二只小熊，她说，那是谁也不曾看过的最最完美的第二只小熊。 就算我不是个男生， 女生还是男生一点关系也没有。熊爸爸一边说着，一边紧紧地抱住她。而当你的妈妈看到你，熊爸爸举起了最后一只熊宝宝，把它搂进怀里，他说，那可是谁也不曾看过的最最完美的第三只小熊。 就算我是最小的， 不管大还是小，我们爱你都是一样的。所以咯，三个最爱，你们全都是我的最爱。这个世界上最最好的熊宝宝们，好快乐好快乐地睡着了，因为这也真是个好答案。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最爱，爱不会因为分享而变少，爱不需要比较。 好的，非常感谢赵楠和两个可爱的孩子。那这个非常温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心目当中的最爱，都是独一无二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出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朝花艺术团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上场，有请孩子们。童声合唱团孩子们将要带来的是青年音乐人林夕为经典儿童绘本《红姑娘》作词作曲的主题童谣。这是第一次有音乐人为绘本故事写主题童谣，让绘本故事除了读和看之外，又多了一种呈现方式，那就是唱。目前呢，林夕姐姐已经是创作了近10首童谣。小朋友们，今天林夕姐姐也来到了我们活动的现场，就在你们的当中。林夕姐姐在哪里呢？给我们站起来打个招呼好吗？哦，林夕姐姐，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听见经典的现场。接下来就有请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为合唱团的孩子们配乐，为大家献上这首非常好听的童谣《红姑娘》。 妈妈常说，天天是她小时候最难忘的滋味。每到夏天，她就在山沟沟里追着吃，他们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我也好想尝尝这难忘的味道。今年暑假，我第一次去乡下的姥姥家，认识了隔壁男孩蝈蝈，很快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有一天，他带来了一兜我从没见过的红果子，看着像红色的小灯笼。剥开它的皮，里头是火红晶亮的小圆果实，轻轻一嚼，哇，咯吱咯吱，酸甜酸甜的。蝈蝈说，红姑娘就住在白桦林后的山沟沟里。隔天下午，我决定自己去找红姑娘了，她是我这个夏天最难忘的滋味。你们猜我找到她了吗？ 好，我们再次感谢孩子们跟音乐家我们的来精彩演出，谢谢， 谢 谢， 谢 谢他们， 谢谢各位小朋友。 好，最美的童声，对不对？好，谢谢孩子们。我们都知道昨天呢是父亲节，在这个音乐商当中啊，我们就唱出了对爸爸很多的这个感受。我想呢现在呢我们都长大了，而且很多人都为人父母，我想问问台上的这三位主持人，就是小的时候你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比较深刻的一件事？ 我觉得父亲在我的心目当中啊总是特别忙碌的一个形象。因为我的妈妈也是一名主持人，和我们是同行。 那就很忙了。 所以同行最了解同行了。因为在干我们这个工作基本上是没有正常的工作日和休息日的。 辛苦了。 那在我小的时候呢，爸爸负责了我们所有的生活，包括给我们每天做饭。现在离开家乡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有的时候回到家，爸爸已经七十多岁了，还会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所以爸爸在我的记忆里是忙碌的，同时永远会回味他给我做的那道菜的味道。 明白了，爸爸是美味，是忙碌。好，以下你呢？ 我的爸爸是一个警察。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转了一次学，转学老师把我排在倒数第二桌，然后我那同桌吧长得五大三粗，他就老欺负我。后来这个事儿让我爸知道了。有一天早晨早自习的时候，老师还没来，我爸就穿着一身制服去了啊。我不知道他和我的同桌谈了什么，当时他俯下身来这个特别的温柔的和我那同桌说了几句话，然后那同桌气质就那天就改变了啊，原来是一个特别凶的那种斗牛犬，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温柔的小泰迪，对我特别特别好。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爸究竟跟他说了啥，但是我爸后来跟我说啊，一个人强不强大不取决于他长得多高，他声音有多响，是吧，取决于他的心有多强大， 取决于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只要你自己心够强大，你就自带光圈，所有的人都不敢欺负你。 我觉得这给小朋友一个启示啊，以后再受到同班同学欺负的话，是不是可以借一个警察爸爸去学校一趟？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有困难找民警，这个是对的。 有困难找警察。 对， 米夏的这个爸爸是保护了你，然后呢也挽救了你的同桌，对不对？让他变成一个好孩子啊。好嘞，最后 Mr. Q 啊，我啊，我爸做过让我最感动的事儿，我跟你讲，我爸现在离我大概不到两米， 在哪里？ 就在那儿。 叔叔您好，端午节快乐！ 我这样面对面表扬他，我爸他可能有点挂不住。我小的时候，他对我做过什么感动的事儿，咱也就不说了。让我最感动的，其实我相信啊，今天在场很多家长也都会有。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呢，还在帮助我们继续抚养我们的孩子。那其实这对我来讲，就现在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事情。像我儿子也在那边，我儿子现在根本跟我就形同陌路啊，但是跟爷爷就亲得不得了那种感觉。对，儿子，哎，我在这儿呢。我说你爸，哎，你看完全对我没感觉，因为确实老二就是大家家里 带的比较少一些， 比较带的少一点，所以说这个爸爸、爷爷啊，包括姥爷还都是很辛苦的。哦，对，奶奶还有姥姥，就大家都辛苦了，好不好？ 谁也别落下。 对，都不对，一定得说清楚了，对对对。所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刚才我们台上的主持人呢说了自己对于爸爸的印象，我想可能现场更有发言权的是现场小朋友。 来， 要不我们听听小朋友怎么说好不好？ 我们要和小朋友互动一 下，来问一问。 好，到你们了。 对， 哪位小朋友想和我说一说你们和爸爸的故事，举手。 好，举手。 举手。 哎，谁手举得高就给谁这机会。 爸爸， 这个小朋友。好的，小朋友来举手。 简单的说说你和爸爸的故事好不好？谁是你的爸爸？ 没来， 没关系，没来就更能够说话了。 没来就说坏事，来了说好事。 就是说，爸爸每次，我每次受伤的时候，爸爸老是很关心我。 哦，你为什么总受伤啊？ 骑自行车摔的。 哦，那下次要注意一点。 对，米斯克想说是不是被爸爸打了屁股。 好了，谢谢你，爸爸是坚强的 后盾。我这边哪位？哎，来，这个小姑娘。啊，这是刚才一点都不配合我那棵爸爸树，对不对？没想到我会下来吧。谢谢你啊。所以这是你爸爸是不是？好，你跟我们说说你觉得你的爸爸做过的让你觉得最感动的事情。 爸爸每天都陪我玩。 你爸不上班啊？ 上班。 在上班以后还要就是抓时间陪你玩。 一会儿说，一会儿他们说完了。 你最喜欢跟爸爸玩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搭积木。 哦，搭积木，搭乐高这样的是吗？你搭的好还是爸爸搭的好？ 嗯。 爸爸不要说话。 是。 说真话，没事儿。 嗯。嗯，哪个？嗯，就是我搭积木的时候陪我，有时候我是陪爸爸搭积木，有时候我会陪妈妈搭。 是你陪他们玩，对不对？你辛苦了，好不好？其实好多爸爸买乐高都是为了自己玩的啊，这个我了解。 好嘞，那边米莎也找了一个小宝贝儿。 这里马凯航要讲讲他和爸爸的故事，爸爸就坐在你旁边啊，给你录像的。 就是我爸爸，我在家里拖地的时候，我有些地方拖不干净，爸爸就会教我怎么把这块是拖干净。 这怎么都 是做家务是吧？啊，你这么小就开始干家务活了。父亲节到了，也想对爸爸说什么？ 爸爸，祝你节日快乐。 和爸爸抱一下吧，来。 哦，谢谢你， 好 温馨 哦。来，我们这边有一个。首先，我那个问一下，你爸爸在哪儿呢？ 不太知道。 不知道你爸在哪儿呢？他据说他爸爸在现场，但不知道在哪儿了哈。这爸爸太疯了啊！那个，来说说那个你的爸爸跟你让你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不知道。 你刚才还跟我说了一大堆故事呢，怎么现在不知道了？把你刚才说的那跟大家再说一遍，特别好。 我爸爸就是， 哎呀妈，你爸爸不在，没事儿，他可能出去玩去了啊。你说吧，刚才你跟我讲那个，你爸爸陪你玩什么？ 游戏。 你爸陪你玩游戏，是拿手机玩还是拿电脑玩？ 不， 手机。 跟我玩 iPad。 跟你玩 iPad 是不是？你觉得是他比较爱玩，还是你比较爱玩？ 我。 还是你比较爱玩是吧？爸爸玩的好，还是你玩的好？ 我玩的好。 你玩的好啊，你爸真够笨的。好，现在好多爸爸其实会用这样的方式陪伴孩子了。那边。 这里还有一个小学生是吧？中学生，来说说爸爸的。 就是我爸爸教我吹长笛，已经教了已经有六年了。完了之后，完了那天我就记得上一个父亲节，我辛辛苦苦攒了480，我花掉我这480，给我爹买了一盒小罐茶，我爹特别感动。 哦，用自己挣的钱 送礼物。攒了480，给爸爸买了一小罐茶，是吧？ 这里还有植入广告，是不是？好， 涉嫌广告。 来，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姐姐，我们这边有一个。 至于我爸的话，我爸是会给我买许多就是我需要的东西，还有包括今天就是每天早晨他得7-8点钟就去上班，但是我也7-8点钟得去上学，所以他宁可迟到一点也是被老板批一下，也要把我送到学校去。然后我爸爸还经常给我修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特别需要的，像什么坏了，然后但我又离不开，所以就给我修，所以他的技术很好。 技术很好，这个非常分享的非常细节了哈。跟所有的老板呼吁一下，好不好？为了送孩子上班迟到的父亲是应该获得最大的宽容的，好不好？这才是好老板啊！ 好嘞， 这还有一个小朋友，他要说一说他爸爸的坏话。 太好了，我等半天了。 我爸爸老是特别懒，然后想减肥他还不减，刚减一点他就再吃多一点，然后他老是带着我喝可乐。哇， 还带着你喝可乐是吧？以后你得管着他了。 对，这个是爸爸对你最大的爱，爸爸最爱喝可乐，所以才会给你。 我看周围哪个把头低得很低，那肯定就是你爸爸。 爸爸羞愧的低下了头。 我们这还有一个， 最后一位 、 你好。你的爸爸有什么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你可以说说看。 我爸爸，我不会打乒乓球，然后爸爸会教我打乒乓球。 哦，教你多长时间了？你学了有多长时间了？ 一个月。 哦，是一个月啊。好，爸爸打得好不好？ 好。 那你今天，你爸爸在现场吗？ 不在。 那你今天对着镜头跟爸爸有什么话要说吗？告诉他。 谢谢爸爸教会我打乒乓球。

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下的屎冲到马桶后都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 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你都会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 我希望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可以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所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他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去努力拼搏与奋力呵护。 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是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 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 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和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 嗨，这个清单太长了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够和妈妈共同努力，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好吗？ 好。 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 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当中学会宽容， 愿你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睡到自然醒哦。谢谢， 谢谢大家。 没错，感恩父母呢可以说是我们永恒的主题。那么在今天的上半场呢，我们是通过经典的文学作品和经典的音乐，一直沉浸在浓浓的父母的爱当中。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下半场的这样的一个经典作品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是。 那么下半场呢，我们其实是以端午为主题的。 嗯。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作品邀请到的就是呢，东城区校园金话筒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选手的代表们，他们是呢来自史家小学、55中学、166中学和109中学四所学校的同学们，我们掌声有请。 其实提起这些孩子们，我跟传艺心中都充满着非常多的骄傲，因为这一次东城区校园金话筒中小学生的主持人大赛也是我们北京电台2018广播进校园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由东城区青少年课外活动指导服务中心和东城区少年宫来主办的。我们两个人也特别有幸的担任了这一次活动的比赛的评委，也是亲眼见证了这些孩子们从初赛然后到决赛一步步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那今天的孩子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爱国诗人屈原的一首名作，叫做《橘颂》。那么孩子们将会以朗诵这样的方式呢来纪念屈原。这首作品呢可以说它是用一种拟人化的手段去塑造了橘树的一个美好的形象。那么作者呢也是希望以橘树来激励自己保持一个高尚的节操。 好，那这部作品其实也是由传艺和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于浩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辅导，亲自来去指导的。那么也请欣赏东城区校园金话筒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的选手代表们为大家带来的诗朗诵《橘颂》，有请。 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坚，生南国兮。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坚，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衣稚兮，绿叶素柔，分歧可醒兮。 曾知偃旗，远果团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曾知偃旗，远果团兮，青黄杂糅， 破其无穷期，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失过期，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遂并谢，与常有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遂并谢，与常有兮。 愿遂并谢，与常有兮。疏离不淫，耿其有礼兮。年岁虽少，可使长兮。 行彼伯夷，志以为象兮。 行彼伯夷，志以为象兮。后皇家树，菊来扶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好，谢谢孩子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朗朗的读书声。特别感谢刚才的孩子们的诵读，就在这一声声的童声诵读当中，中华的文化传统的基因就这样从千年以前一代代的流到了今天。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太棒了，今天呢就是端午节。再问问你们，宝贝儿，最近有没有吃粽子呀？吃粽子的小朋友举手。哇，谢谢你们，没有吃粽子的小朋友举手。一半一半是吗？好，今天呢是五月端午啊，传统的端午节。一会儿呢在我们的音乐会结束之后，赶快让爸爸妈妈给你们煮两个粽子好不好？好了，接下来呢亚明哥哥问问你们，宝贝儿们，你们知不知道端午节的来历呀？哦，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知道。那接下来知道的小朋友再听亚明哥哥现场给你唠叨一遍，那不知道的小朋友也请你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接下来就是端午节吃粽子的来历。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中华民族浩浩汤汤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当中，涌现了太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你们知道吗？从现在开始往之前数，大概数2000年，那个时候中华大地还处在战国时期。战国有很多的小国家，其中战国七雄之中的秦国就有一个大夫，名字叫做屈原。屈原可是楚国鼎鼎大名的忠臣，他耿直忠贞，出了很多好主意。为了让楚国强大起来，他建议强大军队，建议去选拔优秀的人才。这些好的建议如果实施的话，那楚国会越来越强大。唉，可是屈原的这些好的建议却触动了那些高官显贵的利益。在楚国，那个时候的国王名字叫做楚怀王，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挺重视屈原的，可是经不住那些谗言，最后他竟然听信了。就这样，屈原大人被发配到了很远很远的边塞。楚国没有了忠臣，这国力也是日渐衰退。在几国争霸的过程当中，这楚国呀敌不过强大的秦国，战败了，很快就国破家亡。这消息传到了边塞，屈原大人听了之后是万分悲痛。那个时候屈原已经年近60，没有办法再重新走上战场保卫祖国。这一天悲愤万分的屈原来到了汨罗江， 家破人亡，他感觉到万分的悲伤，仿佛整个日子没有了任何的希望。他望着汨罗江的江水，抱起了一块大石头，就这样愤然地跳了下去。周围的人知道屈原大人跳江了，赶快划着小船来救他，可是这翻滚的汨罗江水哪里去找屈原啊？这时候一个渔夫想到一个办法，他把船上很多的吃的喝的一股脑的全部都扔到了江水里，他告诉大家只有这样那些江里的鱼呀虾呀才不会去咬屈原大人的身体。那天晚上这个渔夫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汨罗江当中有一条蛟龙把那些东西全部都吃了。大家想了一个好办法，找来了蛟龙特别害怕的炼树叶，然后把那些吃的全部都包起来，然后再投到江里。小朋友们，从那个时候起，五月端午就成了中国人普遍的一个节日。在那天，我们都一起来纪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渐渐形成了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好了，小宝贝们，刚才呢，关于吃粽子的习俗呢，亚明哥哥就报告完了。请问你们记住了吗？下一次啊，有人再问的时候，千万要像我一样娓娓道来，好吗？好，说到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啊，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呢，小朋友们非常喜欢。 好，非常感谢亚明和我们国家音乐家的精彩的表演。嗯，今天呢，我们是亲子专场的听见经典，那么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特别邀请到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亚明哥哥来给我们讲故事，大家高兴吗？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 好，今天我们是诵读会啊，亚明。 没错。 那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你曾经背诵过什么样的经典的文学作品吗？ 哎呀，那说出我小时候，那绝对是聪明的不得了，我背什么都过目不忘。 过目不忘。嗯。那请问你都背过什么呢？ 我背过什么呢？我背过千字文。嗯。百家姓。嗯，笠翁对韵，唐诗三百首。 哦，笠翁对韵很厉害哦。嗯。那你还记得是怎么背的吗？我考考你。 这笠翁对韵不就是天对地，嗯，雨对风，这大陆它就对长空。 然后呢？下一句是什么呢？ 然后呢？这大陆对长空，然后是什么呢？ 小朋友们怎么这么快就下去了？ 哎呀，这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赵楠，你知道吗？我知道，小宝贝儿表演的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叫做快闪。 哦，快闪。那接下来我们是什么样的节目呢？ 哎，在快闪结束之后呢，在朗朗的这个读书声当中，我们当然继续来说端午。 好，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北京电台的三大美女主播杨红、米夏和传艺，带着他们的宝宝一起来给大家讲一讲端午节那些不得不说的民俗故事。我们掌声欢迎。 端午节啊，除了吃粽子之外，在全国很多地方还会举办各种传统活动。香姨，你知道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项活动是什么吗？ 妈妈，我当然知道了，是赛龙舟活动，在我国南方特别流行。 没错，赛龙舟啊，是端午节当中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之一了。嗯，那妈妈再考考你，你知道端午赛龙舟的起源吗？ 我知道一种说法，传说屈原投江后，楚国百姓非常哀痛，有许多人都划船追赶拯救，一个比一个划得快，但是追到岳阳洞庭湖的时候还是看不到踪迹，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从此人们用赛龙舟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说得太好了，除了纪念屈原之外啊，端午赛龙舟在龙舟之乡广东清远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 是什么传说呢？ 妈妈来给你和下面的小朋友来讲一讲这样的一个传说。传说啊，在很久很久以前，西岸一带是没有河流的，只有一条又小又脏的水沟。有一天啊，一个打鱼的人在小水沟里抓到了一条小蛇。这条小蛇啊，长得十分的奇特，它的尾巴上有九片闪耀的鳞片。小蛇被抓到之后十分的害怕，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打鱼的人，希望打鱼的人能够放了它。打鱼的人顿生恻隐之心，抚摸了一下小蛇身上的这九片鳞片。这个时候啊，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小蛇身上的九片鳞片脱落了。原来啊，它本来是上天的神龙，因为触犯了天条被玉皇大帝处罚，才变成了小蛇。玉皇大帝曾经说过，除非得到人的阳气，这锁才能够自动打开。 是打鱼人抚摸小蛇时无意中触开了千年枷锁吧？ 没错，小龙啊，为了感谢打鱼的人，从嘴里喷出水来，灌注在了这条小水沟里。小水沟慢慢的变成了大河，就是我们开始所说的西岸河。西岸河为沿线的居民带来了五谷丰登，而人们为了纪念这条神龙，把沿线的村子称为龙头寨和上龙首等村。而在神龙升天的这一天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端午节，举行赛龙舟以示庆贺。 哇，原来关于赛龙舟的传说还真不少呢。 没错，赛龙舟啊，在我们国家已经流传了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1980年，它被列入到了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2010年，它被列入到了广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原来赛龙舟这么厉害啊！我们一定要好好传承这项传统活动。 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传承这项传统活动。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6月18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音乐诵读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现场的情况。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听听塔耳朵。